咱们村的老弱病残他们全买了。 金福，这事儿你干过？ 快走！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 我还没告你呢，你反倒到哪一旁？ 爹，你们大伙 他妈血口喷人，找死！ 别打了， 哥们，你挨打了！ 等一等， 我走。你那100多张选票可起了大作用啊！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 谁告你个诬陷罪？我老 死你！我给你歇着！ 别打了！ 就是民主。 Oh,

我要是不点头，你可是白折了啊！ 他大叔啊，你对我家的好处，我们几辈子都忘不了啊！ 石头，你把榜撕了， 我再补一张。 你心里头不服吧？啊， 不服。 我想争。 爸，你好好听着。 争？跟谁争啊？争来争去，不就争了现在这么个结果？人呐，这一辈子不管办啥事儿，那都得本分。 是啊，石头啊，你大叔说的话可都是为你好啊，你可得记着呀。啊， 石头啊，满上。 石头，快去，快。 我这个村主任你接吧。 哎呀，他大叔啊，他怎么干得了那个呢？ 干不了，他不有我吗？ 哎呀，爸，他大叔，你对我们真是大仁大义、大恩大德呀！我再给你们炒俩菜，你们爷俩呀，好好的唠唠。 哎， 大娘，我也去，走。 你想咋干呢？ 我要当了村主任，先拿养虾厂开动，账目公开，实行股份制。 我说石头，石头， 哎，哎，慢点，大叔。 我说石头 啊， 你改啥都中，那养虾厂啊可是佛爷眼珠中过的，那是我的一片心血。一大政绩， 改个办法埋没不了您的功劳。 推嫩呐，不知深浅难过河，瞪眼瞎闯撞脑壳，今日跟你讲讲，开蒙里路顺车辙，上级领导不能惹，后台无人就难想我。百姓管不得他们，得这饭碗就想端锅，遇有大事先问我。 你做指挥，我唱歌，我划船，你掌舵，你立尿盆，我来拖，时时处处我看你眼色，我当和尚你称，我来我是只能敲木鱼念弥陀，你是那个慈禧太后垂帘上座，是一个木傀儡，我是没心没肺没血没肉，没有人格，没有人格。 我说石头，你这不是耍我吗？啊，恰恰相反，您呢，这是在耍我。 石头，怎么说话呢？ 你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爸， 我明白了呢。 你还有点人情吗？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 云云，走，咱们回家。 大叔，石头，跟你大叔赔不是。 妈，我没错， 咱们走。 你个畜生，石头， 咱们走，走。 来到北疆东乡亲，不是儿不是好歹，

Thank you.

口波涛澜惊，浪惊船。舟山前来行出海印， 白玉莲走上前又烧着蓝， 遮住了凉水所谓那一襟，我今年23。